所以就言下大義，我哋人人都仲慶，應無所事，言下不明。你引之就見熱嘛，你唔好引之就望隻紙，永遠都見唔到個熱。引之就見熱，因言你就見道嘛，未達佢功名。引嗰個言應無所事，嗰本話，哦，佢就見得呢個無相嗰個大道，呢個咪言下大悟咯。呢個言下大悟寫嘅字清楚咧。不經句句都係直指，不過佢哋言下而不，咁樣啦，亦都言下個大誤，等於引之見言，因而就見到呢個言下大誤，未能言下大誤，誤過什麼東西？一切萬法不離自性啊！一切法個個都知道，唔知道嘅未曾不離自性。我哋人人都見一切法，唔打盲你唔見。世間法扶持之後，慶有大功。點樣賺錢？點樣做生意？點樣求福？點樣慚悔？點樣做人？我哋法咧，方向你個個都知道。當年中菜，煮飯做豆腐，嗰啲法咧，你都識會煮。但是你不知道那些法未曾離開自己的本性，我見一切法而不見性，這個就賣法我見的善法我都懂得，但是 不見這個自性，見法而不見性，這個就明白了。不見性而著了這個法，所以就善惡輪迴，罪福輪迴，六道輪迴，六道的法就輪迴，佢唔見性噶嘛，所以我哋學一切法有見性就得啦。學一切法唔見性就隨萬法所願，善法上人天路上，惡法墮三惡道。罪福嘅輪迴不能出三界，呢個罪福嘅法你知道，但你未曾見罪福嗰個性咧。我係咁講，八卦經又講心得罪福相。天照二十方，他就見到罪福的性命。我們呢，見罪福，見罪福，不見罪福的實相，所以未曾見罪福那個自性。見罪福而埋了罪福的自性，所以未能的。以前我都知道一切法，現在我知道一切法呢，那個自性，一切法從哪個地方來？從何而來？一切法啊，從自性而來。一切法未曾離開嗰個自性。一切萬法不離自性嘅。又以一方光明，光明不離一咧。又以只從布生，只不離布啊。萬物從地長，萬物未曾離開呢個地咧。萬法從自性生，萬法未曾離開呢個自性啊！眾生呢，但見萬法而不見自性，名之為埋；見萬法呢，不離自性，你名之為悟。最難就悟咗啦，悟一切法就不離自性。我哋方面呢，一切法我知道啊，善法我就識噶，但係善法嘅自性呢，見唔到。埋就埋咗呢個自性啊，法未曾埋就埋咗呢個自性啊，埋咗自性咧，佢隨萬法轉六道輪迴，是非人我就無了期，但又埋咗呢個自性，一個見自性的時候，那呢個是非人我個法覺啊，萬法是非人我也是自性，既是自性咯，法法都是自性，哪里还有是非人我？是非即非是非，人我就即非人我，善恶就即非善恶，轮回就即非轮回，生死就即非生死，涅槃即非涅槃，呢个就见到自性。所以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最开祖言，马上咧太白 由下对上讲明体境界者，啊，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呢？我昔日了一切法，不被人见性。哦，世界上的人啊，好聪明嘅，中国嘅文字多苦痛咁，外国文、法文、日文、英文，哦，俄文学得巴巴叫，总系埋出个自性，自性嘅见唔到。哦，现在咧就误犯自己嘅本性啊！我哋做人能见性，的人就悟道。假如做畜生而见性，的畜生亦悟道。天龙八部见性，即呢个天龙八部咧都会悟道。自家有见性啊，做牛做马都唔怕，只怕佢唔见性。一个见性啊，嗰只牛就变咗大白牛。一个见性啊，嗰只马就变咗神马啦嘛。所以咧，只有你见性。哦，见得性咯，从来都未人见自己的本性，而家见咗咯。本性系咩样子呢？讲俾祖师听。何其自性本乐，本自清净啊！我真系估唔到啊！我哋自己的本性啊，从嗰以来清清清净，冇烦恼。我哋以为有烦恼，殊不知有烦恼，我有烦恼。自性之后更不攞烦恼，本无烦恼啊！何其自性本无业障呢？我哋成日作业啊，业障多，太重业障。哦，原来自性之后冇业障，作业障系你作噶嘛？自性冇作业障啊！若果自性能够作业障咧，永远不能成佛。偏赖自性不作业，所以自性咧就难出生死，自性就难成佛道嘛。哦，何其自性啊！从无始劫以来，佢一个业都冇噶，佢唔作业噶，作业就系我嚟作业啫嘛。自性啊冇作业嘅，嗱何其自性不作业咪清净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哦，原来呢个自性啊冇生死噶。嗱，你又做人做牛做狗做畜生做恶鬼做地狱六道轮回。受呢个生死个苦咧，受生死呢个就不清净。原来我哋嘅自性啊，从来都未曾受生死苦喎、哦。所以六祖话：自性离一切烦恼吧，清净；自性离一切业障，清净；自性离呢个生死轮回，清净。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哦，唔错。所以有些人啊，有烦恼见性，见性就冇烦恼，就清净啦。有些人话业障啊，走身业障，见性见性就冇业障，咪清净啦。有些人话苦到啲不得啦，咁啊，见性见性就冇苦嘛，乜业苦都冇。呢、这个自性本自清净啊，何其自性本不生灭啊？哦，我哋人人见得天地有生灭，一切有生灭。虽在科在共在有生灭，我哋人咧有生老病死苦个生灭，世界有成智败痛嗰个生灭，甚至有生智异灭嗰个生灭。原来自性本不生灭，不能自性本不生灭啊！你看你哋个水啊，水仲个热，水热啦，你有冇生啊？你睇我有冇生？水热啦，你有冇灭啊？你睇我有冇灭？水尚且无生灭啊！何况呢个自性，你又问啊？大海都波浪啊，见到波浪有起有灭。你问啊，波浪啊，你有冇起啊？起咪水起咯。你有冇灭啊？灭咪水灭咯。啊，不过随风，海水一起一灭，海水何曾有起有灭呢？海水都尚且无生灭，何况呢个自性有生灭呢？我哋看呢個空花，空花有冇生啊？空嘅哪里有生？空花有冇滅啊？空嘅哪里有滅咧？空花何曾都有生滅咧？見有生滅，根本空花就無生無滅噶嘛。空花都成無生滅，何況自性有生有滅？我哋又看下呢個鏡中鏡， 鏡中鏡來時得也去時得無，鏡中鏡你有冇來去啊？我冇來去。我哋見鏡中鏡啊，有來有去。鏡中呢個鏡，鏡中無來無去，都無生無滅。何況自性有生有滅呢？嗱，何其自性本不生滅，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呢？不見性得如，見咗性之後，自性之後啊，具足自拔一切共得。自性之後有冇智慧？有，實智方便智都具足。自性之後有冇階別？有，三階別啊。空階別、無相階別、無現階別，自性之後要有。自性之後有冇涅槃啊？有啊，大涅槃、小涅槃都具足。自性之後有冇四無所畏？有，佛嘅四無所畏，自性之後具足。自性之後有冇慈悲喜捨？有，有冇三十二相？亦有，有冇八十種可？亦有。自性之後有冇實力？有冇四無所畏？有冇六波羅蜜？有冇萬行？一一具足，所以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哦！即日埋咗自性咧，向佛嚟求慈悲喜捨，誰不知自性之後有慈悲喜捨？即日埋咗自性咧，向佛嚟求實力四無所畏，哦，誰不知自性之後有呢個實力，有呢個四無所畏？即日埋咗自性咧，點樣求三十二相八十種空？誰不知自性之後會有三十二相八十種空？即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一切自佛而來功德，以佛無二無別無欠無異，故名本自具足。何其自性本不動搖，何其自性能生萬法啊！何其自性呢？自性的本然不動，從不動自然呢，一隨緣就生萬法，有正就有動啊！不动就能静啊，有日就有夜嘛，有日就有月嘛，有来就有去嘛，有天就有地嘛，有水就有火嘛，自性不动，不动能生万法，大地都不动能生万物，虚空都不动咯，能包含万物，咁日月不动啊。周流日夜，所以自性而而不动啊！随缘能生万法，能生六波罗蜜，万行之法，能生自利利他之法，能生呢十色四无所畏之法，能生呢十顺十智十行十回向十地等各妙各法都能生。能生三成八，又能生一成八，但由自性而而不动之故，自性而不动，呢个属于太嘅。能生万法，咪属于用咯。即太即用，能生万法，即用即太，本无动摇。何其自性本无动摇，呢个太能生万法之用嘅，太用都唔足。早知唔本性啊，五祖啊，知道未能练咗本性啊，未能练，不识本心，学法无益嘅。若果唔识自己个本心，埋咗自己个本心，学法冇实益，但有人偏会望个益。例如呢个梁老三，佢都未曾见自己个本心咩？所以他答我说，朕一生以来都赞斋赞引经见智，有何功德呢？答我曰：全无功德。点解？只那人欠小果，有漏之因，而应随形，虽有不实，冇实就得，冇实就益，去妄嘅益就有。去望的波波就人見波波，人見波波去望嘅，俾你做大富翁唔會做得幾耐，俾你生意唔會生得幾耐嘅， 天福輕陣就跌落嚟啦。天人見個福咪去望咧，去望啊，去望個福唔可以稱為實益咧。學法又得呢個實益，要識字本心咩？學法就得呢個實益嘅。嗱，係嚇，釋迦牟尼佛做個兒童嘅善人，好多賢丹佛出曬咧。佢用五敬蓮花嚟供養蓮山佛，呢五敬蓮花在空中變成一個寶台，台上有如來結教輔助，蓮山佛趕快去受佢嘅作用。如來曬當得作佛，頭色教奴尼，識呢個安心，學法就有實益嘛，受佢福佛嘛。我哋日日用蓮花嚟供佛，佛都未曾供我受記得佛，但由我不識呢個本心啊！一個識本心，學法一定有個實益噶嘛，實益佢成佛，成佛一成就永成，呢個實在嘅利益啊！你想得呢個實在呢個利益，你一定要識字本心，從呢個本心嗰處流出嚟。學法，然後實在嗰個利益嘛。包括你埋咗本心學法，只可以得人天配往嘅益，唔可以稱為實益嘛。昔日播戰的王問佛啦，除咗供債以外，還有咩供德呢？點答呢？播戰的王叫呢個王公抬嗰啲油啊！點百錢等等嚟供養佛？有一個黑兒女，黑得領咪錢啊！你哋做咩啊？供佛嘛，供佛啊！邊個供啊？國王嘛，國王啊，抬咁多油又供佛，好啦，我又供，但我冇錢，黑得領咪錢，嗰領錢教我一餐飯食，我今日連飯都唔食，我掙呢領錢咧就走去。油店問呢個老闆，老闆老闆，我買兩個錢嘅油，你買嚟做乜用啊？嚟供佛嘛？我俾二兩油你。呢個朋友又借我二兩油啊，拎嚟供佛，供咗佛咧，嗰張凳就點值？凳就零零零靚啊！嗰次啲房嗰啲油凳，通通啲油都乾凳陣，佢嗰張油凳咧，又啲油又唔乾，嗰凳又唔識。木見連轉啫，不如學識佢啦。日間何必點燈？開嚟開去都唔識，啲油又唔會乾，燈又唔識。大尊話：唔係一個木見連學佢唔識嘅，百千萬一個木見連都學佢唔識嘅。話呢一個黑兒婆啊，正到無生法印啊，佢識字放心，佢借嗰啲油燈嚟供佛啦。學不得實益嘅，出曬結，馬上共呢個黑兒婆受記作佛，以來曬當得作佛，學擔當而來。人家識字本心咧，就學法就有實益噶嘛。如果不識本心，學法何來有實益咧？人獻去望嘅益嘅有，實益就冇啊。所以識字本心，學法就有實益。唔係密法大定量講，一切南無佛，大意成佛道，呢、這個咪識字本心學翻咪有益咯。乃至每一首佛讀小大頭，以此供養佛，大意成佛道，呢、這個學法就有實益噶嘛。所以欲想學法有實益，要識字本心，唔好埋咗自己嘅心，自己嘅心咧都唔清楚。咁何來有實益呢？所以不識本心，學法就無益。一識至本心，見至本性，即明丈夫天人自反。五祖話：假如你識自己個本心啊，你就見到自己個本性啊。性就心中，你個心清淨嘅，你就見翻自己個本性。心唔正，本性見唔到；水正，你就見到水底嗰個。若想見水底咧，咁易嘅，一定呢個水有清淨。水無波浪，水無俗味，清淨水中咧，你就見到水底嗰個。 安性就佛性，佛性一定有甚么清净。我哋呢个烦恼心逐到了不得，云何能见清净嗰个佛性呢？佛性就在心中啊！你个心唔清净，点样见呢个佛性？所以善行有明心，明白我哋嗰个心从清净心中咧，你就见到嗰个本性啊！所以水清就热现啊，心清就佛现啊！即心就即佛，啊心清呢种佛咪现，水清咧呢个热咪现，所以若识自本心，必定见自本性。既见本性啦，从性起受啊，受不离性，性受不二，一跳跌入二来地，嗰阵时就难降服自己个烦恼，亦难降服他人的烦恼。降服自己的心，亦能降服别人嗰个心，呢、这个咪大丈夫。大丈夫唔系容易做喎，能够降服自己嗰个烦恼，呢、这个叫做大丈夫喎。又能降他人嘅烦恼，调御丈夫嘛。所以咧，呢、这个叫大丈夫。天人师，天人都未出三界，你能够识自本性，见自本性咧。你就能夠到呢個人天出三界菩薩，你就明白天人嗰個事。佛咧，佛嘅自覺覺下覺行圓滿咧，你見自本性咧，你就能夠自覺，你能夠覺他，自覺覺下都圓滿啊，明白佛。所以識自本心，見自本性，雖然未曾成佛，但係得法得如來十方三個號。调意丈夫，天人师，佛达到三个佛堂，三间受法，人真不知喎、哦。六祖达到三间，三间咧十二点，有啲人看嘢，看嘢三间咧就达咗五祖见性嘅法，啊，人真不知，东禅寺一千多人，个个都唔知道。太五祖和六祖两个人自治，边传登监得以方，咁样咧得咩法咧？好浪啊！得呢个登教法，咩叫登教？登教即系见性，见性系如何见？登见唔系慢慢见，慢慢就见唔到。见性系真见啊，好似一个人发梦醒咧，有真醒嘛，嗰、那个人慢慢地醒嘅，一醒就醒噶啦，哪个慢慢地醒？见性亦复如是，见自本性系一刹那间见，超过刹那间嘅时间，所以见性就真见啊，真见啊见性，别啲可以慢慢嚟。耕田啊，起谷喎，呢啲可以慢慢嚟。見性係一剎那間嚟見嘅，但係呢個釋迦牟尼佛七日在路程都未見性，明性一出，佢就見性啦。呢、這個就頓見㗎嘛，所以變成呢個頓教，頓教就講見性。除咗見性以外咧，一切都係慢慢嚟。见性是真见的，但是讲见性的法门，所以就名之为真教呢。成佛就经过三十二层奇劫，做罗汉呢，有四世来种善根，做辟支佛呢，有六十劫来种善根，今日成佛呢，有三十二层奇劫来成，但是见性是真见，所以见前呢个顿教见性嘅法门，见咗性啦，就前边个二观，达六祖五达摩祖师嗰个二，达摩祖师个观嚟证明，文以为大六在祖，五祖就未能讲，你顿见自性啊，得咯，达摩顿教嘅法门，所以我前呢个二观。俾你，你嚟大陸代祖，善照念啊！ 見到聖子後，你護念萬不萬再萬，一萬就失。你護念乜都唔會失，啊善住護護，護而不失嘛。啊，善住念，自性之後嘅無就係功德。你有念啊，啊念咩功德就出生啦、啊。所以善住護而不失，善住念咩而成就功德。既然能護又能念喎、啊，自性嘅功德。發揚光大，你就可以講到眾生，一個到一個，一代到前一代，流布將來，無令斷絕，令人人得見性，令呢個頓教見性法門呢，唔可以斷絕，嗱無令無令斷絕，聽大義前法必有計，那釋迦牟尼佛前法啲摩訶大義都有計。法安法無法，無法法亦法，心父無法事，法法防塵法。呢個前法嘅界啦，咁咧五祖前法比六祖亦有呢個界，呢個前法嘅界。呢個界現象嘅方法係講見性嘅法。有情出來下種啊！而來說法不離真俗而大，真大一空就一切空，呢個真大，真大屬離啊，俗大一一有就一切有，有性有煩，有因有果，有受就有證，真大一一空一切空，無性無煩，無因無果，無受的無證，呢、這個就真大啦。如來說法不離真俗而大，現在呢首偈也是真俗而大。先講呢個俗大，俗大嗰度有情啦、啊，啊有眾生，有情就講眾生，有眾生，眾生是有嘅，有情來下種，眾生咧佢可以下種，切不可下地獄嘅種，唔好下至江牛人嘅種，唔好下人面嘅種。但唔好下阿修羅嘅種，應該下咩種咧？聖文言嗰個種都唔下，我哋下呢個佛種。佛種點樣下咧？方便分講得清楚嘛？知佛兩足珠，知佛成成中從起，知佛真體。你有呢個情識嘅，你都可以來下呢個佛種。五祖講，人哋果還唔生喎，你下咗呢個佛種咧，呢個佛種嘅萌芽，佛嗰個引地咧就成就啦。佛呢個引地成就，佛果咧亦彈起嚟啊！所以引地果覺嘛。人背果海，果切人言，人地生果覺亦生，所以有情來下種，即係下下呢個佛種咧，呢個佛因就成就，佛果就成就，佛因佛果同時咯，呢個因成得咧，所以人地果還生，人地一成，果地成啊。呢度引地果還生，呢一首偈咧就講呢個俗態，有情人個個都喺下中，下咗中之咧就有呢個佛印，有佛印就有佛果，印果是同時，開始有蓮就有花，花開就蓮葉，花落就蓮成，呢個就一成法，所以引地果還生，無情亦無中，無性都亦無生。有講話呢個俗震大，講咗俗大講震大嘛，震大又冇情，上嚟講有情啦，有情從無情而來啊，有情咪從有情生啊，有情係從呢個無情而有呢個有情啊，啊所以咧有咗呢個無情，然後就有情，一個冇呢個無情咯。 友情从边个地方嚟啊？从友情而来啊！一个友情从友情而来，点头上岸头嘛。友情唔系从友情来，友情系从个无情而来。所以咧，无情有呢个友情，无情亦无种。佛种从边个地方生？佛种系从无中而生下个佛种嘛。中不能生中啊，从呢个无中咧而建立呢个佛种啊。所以咧，个无情都亦无种。無性的無生啊，印地啊，從一個無性而有呢個印地，唔係從呢個印地而有印地啊，從呢個無性咧而生呢個印地啊，果就從呢個無生而生果，唔係從呢個果生果啊嘛，哪個地方係從果生果咧？妄果就唔係從妄果生妄果，從呢個妄印果開始生呢個妄果出嚟嘛。欠塵唔係從塵生塵啊，從呢個無塵的時候生呢個欠塵出嚟嘛。所以無情亦無中，無性亦無生。無情有一切情，無中生一切佛種，無性生一切佛印，無生生一切佛果。呢個咧？叫做真俗二大嘛，所以二大融通咯。嚟咗真大就冇俗大，嚟咗俗大就冇真大。俗大有情有种就有人有果，真大就无情无种无性就无生啊。嚟咗真大就冇俗大，真俗二大有言用，事理言用，太用嘅言用。所以事理言用，真俗言用，我可以到涅槃個彼岸噶嘛？有啲修行啊，冇眾生亦不能到彼岸；有啲修行一定有眾生，亦不能到彼岸。啊，真大是無，俗大是有的啊，所以普賢行賢品講嘛，啊，二大融通啊。真俗二大融通，呢個三昧印，你就得佛心印。所以五祖佛的心印啊，傳咗俾六祖，真二大融通，真三昧印啊！呢修界就咁樣。所以呢修界方面咧，好微妙嘅。啊，咁樣啦，真大無情無中，都無性無生。俗大有情有種，就有因有果。啊，真俗言用，二大融通，三昧印，前佛心印。祖福業悉達摩大師啊，初來此土，人未知信啊。呢個見性成佛的法門啊，哪個相信呢？達摩大師未來以前，我哋仲講都唔知道有個見性成佛嘅法門，知道有個了生死嘅法門，知道一個證阿羅漢果嘅法門，知道八菩提心經過三百阿僧祇劫有成佛嘅法門，從來都未曾知道有個見性成佛嘅法門。所以達摩大師初初來我哋東土咧，見性成佛啊，冇個人相信。不但唔相信啦，話佢欺騙人啦，所以當時艾國揾啲大德講讚啊，講達摩唔過啊，啲讀嘢嚟讀達摩咧，讀你呢個逼觀陀羅門，你講見性成佛啊，就係、是、四川有一個周金剛識講金剛經。講咁講嘢講得非常好，人家稱佢為周金剛，佢姓周嘅，所以稱為唔叫佢個名嘅，叫佢周金剛啊。講咁講嘢講得好你都得。今日咧，四川省嘅文邦南方嗰個禪宗哦，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話哪裡有呢個道理啊？啊，話釋子三期受福慧，百劫受。上好 係咪啊？不接受呢個利益，然後成佛，佢加埋見性成佛。我有到南方啊，滅其仇怨，招其種類，滅其過中，報答佛人。所以呢個就咁講咧，就淡咗嗰一淡《金剛經》啊，從四尊咧，哦，到南方嚟啊！哎，行到呢個湖南呢、這個瀨陽路上，行得辛苦，都知道我啦。在路邊見到個老婆婆啊，賣點心啦，啊，個老婆婆啊，唉，我擔嗰啲勁擔得好辛苦。由四川山棒到嗰次嚟，都知我咧，你可唔可以買啲點心俾我食啊？呢、這個老婆婆話咧，你大哥擔啊咩勁啊？青龍坐巢嘛，啊解咩勁啊？解金剛勁。哦，好、哦，你識會解金剛勁，我又識會問金剛勁。一個答得出，請你食點心又唔食；一個答唔出就半個都冇得食。我俾佢哋講。哦，呢、這個就咁講啊！話我就四善身講金剛經，人家都話我就咁講，冇大二個咁講嘅。話我係就咁講，啊你問咩？呢、這個老婆婆嘛，金剛經問，過去心又不可得，現在心又不可得，未來心又不可得，請問大德，你邊哪個心啊？三個心都不可得，哪裡還有心？冇效果。走啊！你師傅係邊個啊？係龍頭。哇！南方呢個老婆婆都咁厲害，何況嗰個師傅咧？哦，下嚟講都係龍頭，龍頭嘅道觀道啊！哎呀，所以錯來此滔啊！人未知身，後來嗰陣好多人都唔相信。嗱、啊，見性成佛喎，邊個相信啊？個個都認為三打阿僧祇劫以後成佛。哪里可以講啊？眼前見性成佛呢，所以昔日白魔大師坐來自好，人未自信，夫前此意以為神乃引此嘅白魔去前裝釋迦而來，嗰個耳當你一個信物，得嗰啲件耳咧，就證明佢係見性都成佛啦。代代相承不質。三前三啊，自釋迦牟尼佛前八起摩诃迦叶一代祖啊，摩诃迦叶前阿难二代祖，如是曬遍咧，前咗二十八代，呢個咪代代相承啊。達摩尼公土，達摩就達一代啊，哦，一直前及五祖五代啦嘛，五祖前得俾六祖啊，就變咗六代。我哋呢個祖師啊，代代相承，嗰、那個法則咧，承接呢個法則係點樣承接咧？二三前三啊，將呢個心咧，我個心係將佛嘅心就傳咗俾我，我個心就以佛嘅心嚟相同，我將佛嘅心就傳俾你，你嘅心亦以佛嘅心相同。呢、这個就認為以心前心啊！你呢個心共佛個心咧一樣無二，呢、这個就以心嚟印心啊！啊，以心印心咧，心心就一二，所以歷代祖師咧都是一個心，心心就相同。兩個祖師咧都是一個心。以心前心，以心去引心，都唯有一個心，冇另一個心嘅。有另一個心啊！哦，我哋凡夫唔好另一個心，幾百個心都有。既然幾百個心，就點能相同？所以祖師嘅都唯有一個心。你又嗰個心，我嗰個心，以心嚟前心，心去引你嗰個心，心心相同，心心無依無別。所以你嚟大一代祖，我大二代，佢又大三代，呢個就以心前心啦，代代相承不得，皆令自悟自證。你未明白呢個心，我正嗰個心咧講俾你聽，傳咗俾你，但你自悟。五萬本來嗰個心， 唔將本來嘅心意效咧，就解十之後都有無一無邊嗰個功德，呢個名係自解。漸本來嗰個心自解，本來心之後都有無量無邊嘅功德，故問自悟自解。自古佛佛都未存本態，時時勿負本心。佛都唔係做咩，冇咩差別。所以出無佛曬就名之為佛，出有佛曬就名之為祖。自古以來啊，佛佛都未存本態，前一個佛，前後嗰個佛咧，之前嗰個本態，本來嗰個態。由釋迦牟尼佛哪個佛前啲嘅燃燈佛嘛，燃燈佛咧就將自己個品牌咧就前啲釋迦牟尼佛，釋迦牟尼佛就得咗燃燈佛個品牌，哦，所以燃燈佛咧見釋迦如來得咗燃燈佛個牌咧，燃燈佛就收釋迦牟尼佛嘅錢，所以寒山大師有首偈。成文釋迦佛先受燃燈記，燃燈以釋迦，只論前後字，前後太非是，二中無一現，一佛一切佛，心是如來地。誰不知燃燈有波心，釋迦咪有波心，心心相印。咪佛佛就未前本態，受記多佛咧。燃燈佛話：哦，我有啲份啦，啊，輪到你釋迦牟尼佛成佛咯。佛佛未前本態，師師勿負本心。哦，有得佛就有祖啦。啊，一代祖二代祖，啊，一直都祖師就前祖師，祖師就勿負本心咩？勿負啊？其實唔係問，你領會都唔問。你唔明白個家係佛啦嘛？我是曬天嘅靈山會聲，拈花自種百萬人天，個個都唔知道佛啦，即係妄執。啊，有我唔問，唯有金色頭陀帶住一破顏微笑，啊，佢就領會咗。領會咗咧，別啲人唔明，佢明。別的人不明白的就說釋迦如來只是那個心印傳給戒業轉即是物的事事物乎本心，若果是同行的人說同行的話一定不物，外行的人呢一向到了當然物啦，好像我的家鄉呢叫做天湖哦，有一個鹽水尖，有一個雷公嶺，有公嶺我欠門的人都不知道我講乜，有個當欠門的人我知道，雷公嶺咧一條草都冇嘅，鹽水尖咧都唔知幾多樹木。嗰下咧，有個係大家是老鄉咯，講老鄉嘅話，會心微笑就變得民富本心。啊，有個外行嘅人咧，唔知佢講乜。咁咪叫做物啦嘛，其實一啲都唔物，歷代祖師啊，叫做物乎本心，依微真啲，見以物前，呢個意啊。